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37集，发小。展昭倒是明白了，毕竟魔宫的地理位置还是不宜公开，这么多人去的确不太方便。虽然魔宫不在意，但白玉堂可能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和安云墨私下商量，将大家聚集到武庄这么大的地方来一起过年。展昭自然开心，爬出小孩堆，顺便指挥小孩们去抓阴侯和天尊。最终阴侯和天尊也没跑掉，被一群小孩逮住，连幺幺和小五都没跑了，成了大型玩具。幸好武庄真的是大，分了东南西北四个跨院，还有外边一个小院子，还有后山和渡头。兵马都安排在后山和渡头了，魔宫、陷空岛、映雪宫和红鹰寨等一大帮子亲戚都安排在不同的跨院里。展昭他们住到了庄园最靠外的一座小别院里，包大人和庞太师他们都来了，方便研究案情。太师明天还要去一趟两浙路转运使的府邸，暂时接手黄通手头的公务。等将这一大家子安排妥当，天都黑了。天尊、阴侯、五杀大师、陆天寒，还有魔宫一大群老头老太太，带了那百来个小孩，在武庄门前的大片平地上放烟花，满天的烟火灿烂，连苏州城里的百姓都跑到外头来看。而此时展昭等人都坐在武庄的屋顶上，边喝酒边看烟火。展昭戳了戳身边的白玉堂， 说起来做江湖人什么感觉我都快记不得了。 白玉堂拿着酒杯想了想回答， 也就家猫和野猫的区别吧。 你啊， 话没说完，展昭伸手挠他。次日清晨，展昭在一阵喧闹声中醒来，果然年节放炮竹的人家也多，一股喜庆的感觉。展昭打着哈欠走出来，就见院中摆了两张桌子，一张桌上大家正吃饭呢，白玉堂已经起了，身边坐着天尊，林业火貌似也是刚起来，打着哈欠从房里出来。而另一张桌，小四子和小梁子正站在桌面上，仰着脸，公孙给他俩整理衣服。今天两个娃都换了一身新，桌边还放着个盒子，看着像是要去走亲戚似的。展昭有些好奇，坐下端起陈心递给他的早饭，问公孙：“ 公孙，你要出门啊？” 公孙点点头，给小四子和萧梁都穿戴整齐后，将小四子抱下来。小梁子早就自己蹦下来了，到了桌边吃早餐。 先生说要去看一个朋友，带上我和景儿一起去。 什么朋友？你不是绍兴人吗？苏州府还有朋友？ 这时刚从房里走出来的赵普凑上来问，那样子看着挺在意。公孙坐下，边给小四子和小梁子剥鸡蛋，边随口答了一句：“ 啊，我以前的一个同窗。” 同窗？ 赵普打量了一下公孙，觉得他心情貌似挺不错的，去见同窗还换了一身新。不止自己换了一身新，小四子和小梁子也换了一身新，于是九王爷都顾不得吃早饭了。 我也去。 公孙抬头看了看赵普，皱眉：“ 你去干嘛？别吓着人家。” 我长得很吓人吗？ 众人都低着头吃早饭，佯装没看见。 不是，我同窗就是普通郎中一个，你那么大的官跑过去吓人怎么办？ 你别告诉他我是谁不就行了？ 赵普坚决要去，然后把小四子抱过来放到腿上，那意思小四子要他陪呢。赵普满以为小四子一定会站在他这边，谁知小家伙扬起脸看他。 舅舅还是不要去了吧。 赵普张大了嘴， 其余众人也都抬头看了一眼，小四子竟然不让赵普跟着。小梁子伸手拍了拍赵普：“ 师傅，你跟着干嘛？先生就去看看发小。”“ 发小。” 赵普深吸一口气，随后一提小梁子的脖领子：“ 那你去干嘛？”“ 我同窗喜欢小朋友，小梁子和小四子一起去，他肯定开心。” 公孙微微一笑，赵普抱着胳膊都没心情吃早饭了。而那头，公孙和小四子还有小梁子快快吃了早饭就出门了，临走还说中午饭不回来吃了，在同窗家吃。小五也溜达了出来，跟着小四子他们一起出门给小四子带步，公孙前脚刚走，赵普后脚就跟了出去。邹良和欧阳叫他：“ 你去哪儿啊？”“ 我溜达溜达，消消食儿。” 众人看了看桌上刚吃了一半的早饭，都没吃多少，消什么食儿啊？赵普出门自然是悄悄跟着公孙他们。公孙带着小四子，所以走得慢。赵普躲在一棵树后，等他们走远一点再跟。正眯着，就听身旁有人说话：“ 都说了怕你吓着人，你跟去干嘛？” 赵普斜眼，就见龙桥广和欧阳少征还有邹良以及身后一串影卫都跟了出来。赵普直甩袖子：“ 你们跟来干嘛？走走走。”“ 不过不觉得奇怪吗？公孙怕你吓着人，却不怕小五吓着人。” 这时林业火从另一边冒了出来，众人同时看了一眼赵普，赵普嘴角直抽：“ 我也没听先生提起过有个发小在苏州府啊。” 众人循声转脸，就见一旁另一棵树后边展昭也在，身后跟着天尊。这时门里白玉堂和殷侯走了出来：“ 你们跟来干什么？人多被发现就完了。”“ 我们不是去跟踪公孙的。” 展昭指了指身后，就见一辆大马车出来，里头坐着庞太师、包大人、包岩和庞玉。太师笑了笑，探头出来：“ 我去两浙路转运使那边看看情况，展护卫和白少侠说送我过去嘞。”“ 啊，我也去见见黄大人，总觉得他突然辞官有些蹊跷。”“ 王爷去不去？” 太师没看见刚才那茬，就问赵普。赵普想都没想，在国家大事和公孙父子之间做了个选择，追公孙他们去了，边追边踹要跟去看热闹的欧阳少征他们。于是众人兵分两路，赵普那一撮跟着公孙走了，展昭他们那一撮去两浙路转运使的衙门。两浙路衙门位于苏州府城东，那一带应该是属于东皇门的地界。庞太师不想太张扬，因此没带兵将，众人轻装简行往这边赶路。本来天尊和殷侯也一起的，不过半道天尊发现了一条专门卖书画的街，于是五爷一个没盯住被他跑掉了。殷侯帮白玉堂去找人了，包岩和庞玉也对那条街也有些兴趣，就跟着一起去了，还能帮两位老人家拿拿东西什么的。于是路上只剩下了展昭、白玉堂、赶马车的王朝马汉和马车里的包大人和庞太师。因为转运使衙门在郊区，因此出了城之后路就变得越来越颠簸了。包大人和庞太师在马车里晃得都有些头晕了，赶忙让停下车，索性跟展昭他们步行。太师平日也是养尊处优惯了，稍微走几步溜溜弯倒是还好，这乡间小路还都是上坡，没走多久就累得他直喘。 哎呦，这附近怎么连个驿站茶棚都没有啊？好歹有个地方让人歇歇脚啊。 太师边走边抱怨。包大人瞟了他一眼，又瞄了瞄他那个大大的肚皮，调侃：“ 我说太师，你回去之后不如把太师府搬到城外的郊区去 啊， 然后你每天都走着去上朝，不出半年本府保证你身轻如燕。”“ 你个黑子。” 刚开了个头，太师就喘气：“ 算了， 累得不想跟你吵了。 包大人直笑。正说着，走在前边的王朝指了指不远处， 哎，那边有个茶棚。 哎呀，正好，歇会儿，歇会儿再走啊。 于是众人陪着太师一起到茶棚歇脚。这茶棚门口就一个茶字的招子，拴着马，看来是有人。众人走到茶棚外，往里打量，简简单单的一间凉棚，里边三张桌子，两张已经有人坐了，一张还空着。伙计搭着块手巾，笑着出来迎客。 哎，几位大爷，赶路辛苦了吧？我们这儿都是上坡，走起来可累了。 太师点着头表示同意，坐下喘气儿。包大人在他身旁坐下，打量了一下四周。王朝马汉到门口，给拉着马车的马儿饮水。展哲和白玉堂也坐下，他俩刚才瞄了一眼在座的两桌人，一桌只坐了两个人，都是黑衣人，低着头正在吃面。白玉堂和展昭微微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好奇，这两人看着都是30岁上下的大汉，背着行囊，包裹带着刀，看起来风尘仆仆，似乎是远路赶来，功夫应该不错，样子显得十分警觉。而另一桌上是四个道姑，一个年纪最大的50多岁，另外三个年纪都很轻，20岁上下。白玉堂和展昭又对视了一眼，这几位道姑的道袍是青色的，应该是明阳山方清观的道姑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